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，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健康四小宝可以令顽症细胞自灭，阻止扩散，抑制顽症基因活化和预防病变。产品查询热线55379521。 平遊中里面一个11个故仔，咁咧其实相当长硬。其实咧讲来讲去咧，就系个作者日本英，佢本身咧睇呢个法庭电影电视，尤其一号皇庭，佢迷上咗。因为呢件案，佢开始咗佢游走法庭，做笔录，想办法将法庭嘅见闻、一件案件嘅分析，全部咧笔录咗落嚟。呢一件案其实当时系相当轰动嘅，大角咀弑父母案，上咗年纪嘅或者后生三十零岁一定有记忆，当时好轰动，好轰动。但系咧细节，尤其法庭上嘅所见所闻，日本英系如实咁申报出嚟。呢一集系第四集，因为咧如果一次过一口气讲咧，可能要讲个几两个钟头。所以我分了四节，希望大家听完第一节觉得紧凑，听第二节、第三节、第四节，因为没有办法独立一节来听。希望大家支持一下，订阅、追踪、课金，亦都 share 巴打台。我是大肥，大角咀弑父母案第六 part。细数被告精神状况，听过好多的证人作供之后，本篇的文章会大家倾一倾第一被告 L 的精神状况的报告。由于 L 选择不上证人台作供自辩，所以两位辩方的精神医生报告和作供是极其重要的。要了解 L 的内心世界，到底他是犯案时有没有受到精神病的影响，会不会因为这样减轻他的刑责。2014年7月，香港大学精神病学院钟医生曾经与 L 进行过一次会面，时间长达2小时30分钟。 L 曾经去澳洲读书和生活，他形容自己当时有七成的时间在胡思乱想，在20岁开始情绪出现了毛病。当他看到他妈妈有抑郁和伤心的面孔的时候，他感到很害怕，直到27至28岁之间才懂得控制自己的思想和感受。 L 和钟医生透露他的恋爱史，他18岁就在中学的阶段时候被女同学拒绝他的追求，这件事对 L 的影响十分大，因为他一向认为自己天资聪慧，女性根本上无法抗拒她的男神魅力，每一次她想结识其他女性的时候都往往不能够成功。直到有一次她终于成功在巴士上结识到一位女士，并且约到她，到最后尾两人发生关系。 L 又透露她曾经在巴士上非礼女乘客，偷偷用手接触女乘客的大髀，吓到女乘客大叫，拨开她的手。之后 L 变本加厉，偷摸过女乘客的下体，但对方只是拨开 L 的手或者闪开，令 L 非礼女性的行为越来越大胆。大约在案发前一个月， L 每日重复地听着一首俄罗斯古典钢琴的乐曲，歌名意思是走进烈焰。这曲由俄罗斯音乐家史克里亚宾于1914年所创作，旋律虽然简单但十分紧凑，内容是讲述世界被火烧毁，钟医生认为这一只音乐多少都会反映了 L 犯案时的心理状况，亦都因为这只音乐内容同 L 坚信的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信念好吻合， 值得一提的是 L 向中医生提及过世界末日来临的想法，从未向警员和其他精神科医生提及。中医生承认没有向 L 解释和理解该音乐和对这只音乐究竟对 L 有什么实质影响，亦承认没有质询质问清楚乐曲的内容，只凭乐曲的名字便认为歌曲与 L 的世界末日思想吻合。 L 向中医生表示对自己要求很高，认为三十岁之前一定要有番作为，希望在物理和数学研究上作出贡献，但最终都不能够达成目标，觉得人生毫无意义，要自杀了解人生。中医生推断 L 于自杀前想找人陪葬，视父母为容易下手的目标，犯案未必是经济问题或者仇怨所致。与中医生会面当中， L 表现是流畅的，冷静，没有哭泣，亦都没有其他精神失常的征兆。每当想起已故的爸爸妈妈的时候，看他的表情他会感到伤心。 L 称当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因什么事要犯这件案，在怀押期间 L 曾经想过用床单吊颈自杀，最终决定等待审讯的完结。直至会面接近尾声的时候， L 自言自语5至10秒，跟着疯狂地笑起来，又画见到一些圆圈并画给中医生看。中医生称这些放空事件，并相信该事件是 L 假装出来的。中医生认为 L 脑海时常会突如其来涌现不同的画面，尤其是音乐，有时会是一串物理的符号，都是属于强迫思想。经过会面之后，中医生诊断 L 患有躁郁症、强迫症、两极人格、人格障碍症，认为 L 可能因为精神失常而减轻刑罚。犯案时是受到精神病的影响，接受治疗后情况可能会有些改善。另一位辩方的精神医生是青山医院前院长张医生。 L 向张医生透露中二时已经不想跟人家交流，变得抑郁愤怒，回到自己的房间会大声地嗌和抱怨。中三时觉得有人在街上跟踪他，到了中五时被女生拒绝交往，令他的抑郁加剧，会考成绩一啲都不好。到了澳洲读书时的生活有70%时间是胡思乱想， L 表示自己空想超过了10年，这种思想用意志都控制不到，维持了几秒至少2小时不等。这个没有固定的内容，可以是一架巴士、两个人的对话、物理学和音乐。 L 形容这些念头很怪异，好像外星人一样，好像有人想将一些想法植在他脑里面。张医生认为 L 的空想内容是没有意义的，所以属于侵入性想法。张医生又说 L 是自恋狂，对自己的期望极高，无法忍受批评，他没有反社会现象。另外 L 有被害妄想和幻听的症状，这些病症令到 L 时时出现很愤怒和抑郁的混合情绪，所以出现自杀和杀人的倾向。 L 明显和爸爸妈妈的关系一点都不好，所以选择向父母落手。犯案前两个星期， L 说他的压力得到舒缓，感到冷静，不再有空想、抑郁和痛恨世界的念头，重新和世界联系起来。直至还押小榄精神病院期间，空想情绪又再出现。 将医生引用精神病科的杂志文章，只有 75% 杀妈妈的男性凶徒是患有精神病，另有 65% 杀老豆的男性凶徒都是患有精神病，同时杀老豆老母的情况是很罕见的，所以呢搜集不到数据分析，而正常人的思维会认为杀老豆老母是十分困难的，尤其是杀阿妈。张医生引用一些医学文章，指事亲的人都是单身，与父母同住，同埋犯案动机是被逼同埋妄想。张医生认为 L 与以上两点的情况很接近， L 的精神病未至于严重影响其日后的生活，但是张医生诊断 L 患有精神分裂症同埋情感障碍的情绪精神病，所以犯案时是受到精神病同埋神志失常所影响。张医生认为应改控 L 误杀，判处无限期的医院令， L 是需要长时间在小榄精神病院接受治疗。看完辩方精神医生作供之后，是时候看看控方精神科医生的反驳，其实相当精彩。由先前讲小榄精神病院顾问雷医生对 L 的诊断，雷医生与 L 会面过三次，测试 L 的智商高达126，哇，但 L 对自己的得分一啲都唔满意，难以接受自己唔系高人一等嘅事实。雷医生表示 ，L 缺乏同理心、冷血，唔会对受害者感到愧疚。L 系好中意幻想，着迷喺物理方面嘅原理，又认为 L 比较中意同埋自己唔够自己聪明嘅人交朋友，而且会利用对方。雷医生指出 ，L 认为杀老豆老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。雷医生问 L， 既然不满意父母了，为什么不搬离寓所？ L 没有直接回答雷医生这个问题，只是说搬出寓所是需要钱的。另外雷医生认为 L 有精神变态的表现，是想生活得与其他人不同，精神病者往往会依赖和剥削其他人， L 在这方面的精神病患者是根本上是同类，惯于埋怨别人， L 杀人后担心自己的伤势，但是没有理会自己父母的感受，是精神病态的特质。案发听日， L 望见父母的床空空如也，即时感到解脱，认为不用再杀他自己的大哥和自杀。L 曾经在内地和女性发展过6至7段感情关系，其中一名女朋友怀有她的骨肉，当时 L 要求女朋友堕胎，最后女朋友独自生了个小孩，在审讯时候已经3岁，但 L 没有意识是要见回自己的仔。会面后雷医生诊断 L 是没有严重的精神病，只是有人格的障碍，自恋狂、自大、心理变态，没有精神的分裂症、屈躁症，这些严重的精神问题，认为 L 不能够因为精神失常而减轻刑责。另一位控方精神科的医生小榄精神病院顾问萧医生， L 对萧医生说，犯案前1至2年开始思考人生的成就，期望30岁前发明物理的理论和找到真爱，可惜都失败，令他想自杀。萧医生认为 L 没有任何的精神病，而且对犯案一点悔意都没有， L 的精神病症的征兆不足以令他减轻刑责，建议可以把 L 留在小榄精神病院作进一步观察。这个就是 L 的精神科的报告和控辩双方的理据。这件案去到第7 盘问无知的同谋，即是 K。 本案的第二被告 K 是我听审以来，即是作者印象最深刻的被告。 K 的自辩绝对是整个审讯的精髓，他背景的资料、他早期的生活历程、与 L 相识经过的关系都已经在之前的篇幅那里讲过。现在就看看 K 的大状、主文、自辩和盘问的内容。 K 的大状开始开宗明义地指出， K 的智商只有84，属于次正常的水平，他完全不知道第一被告 L 的杀人计划、杀害两名死者和肢解行为都是 L 一个人做的。 L 利用 K 和他的朋友的友谊关系，将罪责推在 K 的身上，找 K 来顶罪和减低自己的罪责。 K 自辩中表示 L 从来没有告诉他有关杀害爸爸妈妈的计划，只是曾经提及不喜欢老豆老母。即使 L 向 K 展示残肢后， L 都一直没有说死者是自己的爸爸妈妈，直至 K 在某一次吃饭的时候看到电视报道指 L 的父母失踪，才知道 L 杀了老豆老母。 K 提及见过残肢后非常之惊慌，想话俾个家姐听，但联络唔到。K 又曾经致电外父，希望听下外父嘅声音，希望得到安全感。但对方同埋对话中冇将实情话俾外父听。对话之后 ，K 又翻到床上喺度打冷震。对于 K 嘅大状盘问尾声嘅时候 ，K 解释点解喺警署中承认杀人。K 辩称，向警员招认杀人是因为发脾气，当时头痛和很累，只是想尽快录完这份口供然后睡觉。 K 表示他之后就已经发脾气，一时向当时的警员道歉和认错。跟着就到第一被告大状向 K 的盘问，刺激盘问的环节即将开始。K 在盘问中多次激动地向大状讲，不要屈我，你屈我啦，你们不信我，我控制不到，我没办法的。首先控方的大状指出，案发的当日 L 只有短时间在案发单位里面，负责肢解尸体是另有其人。 K 表示自己不在现场，不知道。大状质疑 K 所提及的 L 国内朋友 N是 K 虚构出来的，因为 L 从来都没有向警方提过这个人。 K 否认，然后大壮指 K 与 L 是一起策划杀人计划，联手杀害死者，并且由 K 负责肢解尸体。 K 当时很激动地回应，你可以屈我，可以继续屈我，没问题，我讲了事实，你们信不信我，我控制不到。大壮再质疑 K 为什么不在 L 向他展示残肢的时候报警。 K 说自己不敢报警，担心 L 会伤害自己的妈妈，亦都不想出卖朋友。当警员到单位拘捕 K 时，他心里面好像得到获救一样逃出生天。他以为 N 都会被警员拘捕。第一被告大壮完成了盘问之后，就是控方大状盘问。控方大状问 K， 案发当日 L 身上有刀伤，独自到医院求医，这些刀伤是怎样造成的，是不是由 K 造成的。 K 表示毫不知情。控方大状继续指出，根据控辩双方同意案情，在2013年的3月2号即是案发第二日， K 曾经致电 L， K 否认，然后才同意上述记录。他强调3月4日才开始正式用那张电话卡。控方大状追问 K 是不是证人台上扮无知。 K 的精神很愤怒地回应，我不是不 知，我亦都唔系无知，我知。K 将单位厨房窗户用水泥填封，控方大状质疑系避免邻居睇见佢喺屋里边杀人同埋肢解尸体。K 见证呢个举动系为咗防止老鼠进入单位里边，又自己辩称我根本上就冇钱去维修窗户，所以先至用窗户用水泥填封。当控方大状在追问 K 嘅时候 ，K 霸气反问控方大状：系唔系你帮我食晒啲老鼠啊 ？K 话：上洗手间嘅时候，啲老鼠佢望住我，我望住佢，又喺庭上用手比划老鼠嘅体积，目测老鼠嘅身体同埋尾大概系六至八寸长。法官即刻喺度笑：咁嘅老鼠都冇啖好食、啊。接住就是有关证物的提问。控方大状指出屋内搜出一部电脑，里面有失踪人士的英文文件。 K 表示 L 都会用这部电脑的，认为文件是由 L 下载的。 K 还在庭上自嘲：我有这么好英文就好咯，就不会找不到工咯，我新西兰的女朋友就不会说我没用咯。控方大状又说案中用在雪藏死者的残肢冰箱，店铺东主记得是 K 购买的，并一同用手推车将冰箱搬到单位的客厅里面。购买单据上亦写上 K 的电话号码。 K 再三否认并激动地说：屈啦，没问题的，你是律师，你大晒。我以为 L 用两个雪柜去经营烧烤店，他说我才知道他想开烧烤店，早知我去吃嘢啦。控方大状向 K 展现单位搜出四把牛扒刀，其中一把刀刃及把手染有男死者的血，指 K 用这把刀杀死男死者和肢解尸体。 K 解释 L 提议过一齐喝红酒和吃牛扒，才陪伴 L 前往尖沙咀的超级市场购买牛扒刀。 K 又说没有用过这些刀杀害死者和肢解尸体。控方大状话在单位客厅搜出的购物单据，经过调查后证实在2013年1月9日两名男子曾经到深水埗刀厂购买骨刀和猪肉刀，还要求把刀磨至锋利。 K 否认买刀，称没见过这些刀。控方大状听了之后直指 K 为推卸责任讲大话， K 立即否认，指 K 在圣诞节和情人节都有到过他的单位。这个时候 L 在犯人内在这偷偷地笑。控方大状呈上 K 与 L 的 MXN 对话内容，这些内容是控辩双方都同意的，当中提及一日找不到，一日不知道 ABC 已经 X 了，他们不知 ABC 三个 X 了，后悔曾经讲过半年时间太耐等。大壮问 K 以上对话是什么意思， K 说那个不是我，我不知道，如果你屈我，我没办法，一出世那阵都是这样的。他否认与 L 透过 MSN 对话，指自己好长时间冇用过 MSN 㗎喇，又指自己嘅 MSN 账号係唔需要密码登入嘅，可能係 L 盗用佢嘅账号。呢、这个时候法官再度提醒 K， 呢啲记录係由双方大状同意，大状係必定事先得到 K 嘅同意。 K 回应唔知签咗咩，律师俾我签我就签㗎啫。其后控方大状呈上 K 的床下搜出的纸张，写着窗帘、三部雪柜、猪肉刀三把、生果刀。 K 强调这些是按照 L 的吩咐将纸张收埋，对纸箱上写的内容一点都不知道。控方大状再呈上多张购物收据，显示曾经购买漂白水。 K 说买过一瓶漂白水倒在厨房和洗手间的水渠里面，目的 是驱赶吴公，之后控方又呈上第二张的购物单据，列出购买了漂白水、香肠和鸡酱。 K 表示可能是自己契买，因为他很喜欢香肠和鸡酱。控方大状再三呈上另外一张家品店购物的收据，显示购买两个地拖、两个胶桶、两个胶桶盖、一个盘。大状问 K 是否购买这些物品， K 回答我没有，不是得我一个人在那间屋住的。最后控方大状提及 K 在2012年12月已经知道 L 想杀他老豆老母，质疑 K 为什么不去报警举报或者跟 L 绝交。 K 解释最初认为 L 是发脾气随时随口地说的，以为 L 与日本女友分手了之后所以不开心胡思乱想，先至话要杀低佢，杀死咗佢老豆老母。呢、这个时候 ，L 再一次喺犯人栏佢嗰度偷偷咁笑，同埋细声讲咗一句：，哇 ！K 嘅作工完毕，其实相当精彩，亦都去到故事尾声。20日嘅审讯卒之去到终结啦，大角咀嘅弑父母案，故事去到尾声。只剩下第二被告 K 的大状传召临床心理学家作供及控辩双方的结案陈词和审讯结果。现在听下辩方专家的证人临床心理学家李先生的作供。李先生当心理学家已经有30年的经验，在本案中他和 K 总共见了面7次，有以下的观察和发现。 K冇任何嘅精神病，佢智商得84，低于平均水平。100人中有13个人智商系低过佢。K 操作智商，即系知觉、组织同埋处理速度系91，言语智商，即系言语理解同埋工作记忆系81，显示议员智商较低，反映 K 并非全面发展。经长期观察后，李先生认为 K 是一个率直的人，情绪和表情是源自其真实的经历。 K 对警方作出招认是出于疲倦和自我放弃，在警署的录影会面中没有详细忆述案情，只是简单说自己用刀杀人，所以李先生认为 K 在警署招认的是不可信的。李生又认为这个犯案计划已经超越了 K 的智商和可处理范围。李先生相信 K 的原因是基于以下5点。第一， K 提及残肢时具体反应是很害怕的。第二， K 每次讲的东西大致相同。 K 出现创伤后遗症状，例如成日发恶梦，梦中看见残肢的片段。第四， K 的智商是较低。第五， K 经常重复讲述一些片段。所有的辩方证人作供完毕，现在大家简述控辩双方结案陈词的要点。来到最后边，首先是控方大状的陈词。控方指出第一被告 L 与第二被告 K 于案发前后保持紧密的联络。另外控方认为杀人时间仅20分钟，若只有一人犯案根本无法杀害两名死者。控方认为 L 承认杀人但否认肢解尸体，是营造自己精神失常影响下杀人以减低刑责。为控方精神科医生专家证人已经证明 L 是没有精神问题，不应该获得减刑。而辩方精神科专家出庭作供亦承认，如果有强烈的证据证明 L 有杀人动机，例如金钱，或会改变对 L 的诊断结果。控方亦指出 K 出庭作供的时候大话连篇，从警署录影会面和庭上作供的表现可以看出他的差距。由于庭上作供时营造自己的弱者，博取其他人的同情。K 曾经讲过自己腰部受伤，无法孭一些重的物件，但 经过医生的检查，发现 K 根本没有受伤。控方都认为 K 的智商虽然较低，但绝非愚蠢，本案复杂的程度未能导致 K 无法处理。控方陈词完毕，接下来就是 L 的大状陈词。大状认为本案没有任何证据指出 L 是因为贪取父母的金钱和财产而犯案，就连 L 本人亦无法解释犯案的动机。 L 日常的股票买卖中赚取收入，生活水平正常，不奢侈。大状又指出犯案时花费了很多钱，显示 L 并不缺钱。另外辩方精神科医生亦证明 L 犯案时是受到精神问题影响。另外 L 犯案后主动对表姐和朋友坦白承认事实，又在 WhatsApp 群组向其他亲友招认犯罪，与朋友道别，亦向警方和盘托出整个犯案的过程和细节，是不寻常的行为。种种迹象显示 L 的确是有精神问题。然后 K 的大状陈词，大状认为 K 的智商较一般人低，他心底善良，被别人残忍对待都不会还击，不会对别人做些残忍的事。 L 如此聪明又有资金，如果需要一个杀人拍档，根本不会选择 K， 因为低智商的人不能够独自清理杀人现场，亦都唔能够喺冇人指导下肢解尸体，而且本案冇任何证据指出 K 系有犯案意图嘅。值得一提嘅系 ，K 被捕后曾被转送到多间嘅警署，已折腾咗好长嘅时间。喺警署中 ，K 系十分嘅疲倦，被扣留48小时之后，喺半夜时开始录取口供，长达8个钟头。警员目的是要在48小时里面拘留限期里面令到 K 的招供。虽然警方曾经反驳指 K 的被捕时早已承认非法处理尸体，这个罪名足以令警方将他继续拘押，但警方目的是要令对方承认杀人方面的招供，所以疲劳轰炸的情况底下 ，K 于警署突然招认是不可信的。经过控辩双方的结案陈词之后，下一个审讯的过程就是由法官陪审团作出案件总结及指引，然后陪审团就可以开始退庭商议。由四男五女组成的九人陪审团商议6个多小时之后，以8-1大比数裁定第一被告 L 两项谋杀罪名成立，依例判处终身监禁。而 L 早前承认两项阻止尸体合法埋葬罪，各判处4年8个月监禁，分期执行，共9年4个月，但与谋杀罪同期执行。至于第二被告 K， 陪审团一致裁定两项谋杀罪名不成立，而 K 早前承认两项阻止尸体合法埋葬罪，判处1年监禁。由于 K 已经还押2年，可以即时释放。长达20日的审讯终于告一段落。拜拜。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的烦恼，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